世界肝炎日活动28号在保健省输血院举行。参加活动的有卫生保健和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人员、驻朝世界卫生组织临时代办、联合国常驻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各国使馆官员。会上有一些人做发言后发表了关于预防和控制肝炎的资料，参加者观看了科教片《预防 B 型肝炎》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卫生宣传队表演。